約1%的人口已經接種至少一劑疫苗，接種率是東盟10個成員國之中最低。日本政府近期开始输出剩余的疫苗，昨日向台湾捐赠124万剂亚斯利康疫苗。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彩云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环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在柯达大厦对开，就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环线有意外，龙尾柯达大厦。至于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大致是车多，车龙大消散。另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快线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场，龙尾现在就去到近荃湾西港铁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里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需要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好，六月五号的星期六，咁啊，琴日咧就是六月四号，咁喺我呢一代人里面咧，我哋好深刻纪念过九一八。好深刻纪念过七七事变，咁啊早一代咧就好深刻纪念过五四，咁啊一代一代都有历史嘅烙印存在。咁因此喺上个世纪1989年嘅呢场风波，有喺好多中国人度留低一啲烙印，这个系完全正常嘅事。要纪念自己可以纪念，你嘅朋友可以纪念。最紧要是咩咧？系依法依宪，唔好造成社会嘅动乱嘅纪念。我最近睇一个消息，见到有人喺北京聚集一批老朋友，纪念咩咧？纪念江青。咁当然佢唔系用江青呢个名，佢系用呢个李俊呢个名。咁呢个名系当时江青嘅化名嚟嘅。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名就系江青。咁佢哋纪念江青，讲江青喺革命岁月里面嘅日子啊等等，我就觉得唔紧要嘅，各有各去纪念吓、最紧要就係依返法律嘅规定，依返各种正常嘅呢个安排。咁所以呢、这个我年年我都会谈下呢个问题吓、但係我唔系鼓励话一定要做啲咩大动作，我系话如果你自己觉得呢件事是你想特别怀念佢，咁你咪做咯，你咪可以同你个朋友去做咯， 無論用咩形式，不過最緊要係依法去做嘢。咁我相信琴日大家咧都係見到事情係會按政府嘅安排，咁啊做成點咧？呢、這個因為我哋冇辦法去預見各種發生嘅事情，所以咧我係順便講幾句關於呢個問題。我哋由而家一路去到7月1日，都係想講多啲同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有關嘅。咁我呢一輪咧都係用呢個4月22日《人民日報》個網裏邊個選舉100條，即係中國嘅領袖呢100年嘅領袖，由毛澤東開始。咁佢嘅選嘅年份咧就係1925年上世紀開始嘅語錄。一路選到2021年習近平嘅語錄，咁啊有人好心水清去統計，話呢100條裏邊咧，30條係毛澤東嘅，30條係習近平嘅，14條係呢個鄧小平嘅，10條係江澤民嘅，10條係胡錦濤嘅，這個2條係周恩來嘅，2條係呢個陳雲嘅，然之後仲有1條係彭德懷嘅，咁啊總共100條。我好相信呢100條語錄啊，係反映咗嗰個時代嘅一個焦點問題，同樣亦都係去話俾呢個時代睇緊呢100條嘅新一代嘅人，活著嘅人啦嚇，我都唔係屬於新一代噶啦，活著嘅人睇呢100條裏邊都有好多啟示喺裏邊嘅，咁我覺得在前幾個禮拜我就談在講呢100條嘅時候咧，講到呢、這個第16條嘅時候咧，講到毛澤東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係1946年嚇，係毛澤東同呢個美國記者安娜魯易斯斯特朗嘅講話。嗱，咁呢一句説話咧，係曾經喺全世界流行咗好長好長嘅時間。咁啊，呢個係一個戰略上藐視敵人嚇嘅一種嗰種氣概嚟嘅。咁係當時嘅1946年，即係仲未進入去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嚇，啱啱抗戰已經結束，咁啊醖釀緊呢個究竟係和談啊，中共同國民黨合作啊，抑或點？咁啊結果咧，幾年之後就國民政府大敗，到1949年12月1日，中國新中國政府就宣布成立。嗱，呢幾年嘅形勢嘅變化咧，係非常非常之即係獨特嘅，變化得最犀利嘅，咁啊，所有嗰個時代嘅人都會感覺到好有趣嘅回憶，咁我當時我哋喺香港，睇香港嘅報紙，當我仲細啦，因為當時香港嘅報導中國的報紙咧，係叫做《華商報》。咁後來咧，《華商報》就搬咗翻去大陸，就變咗《南方日報》。咁香港就《文匯大公》就變咗代表中國政府講嘢。咁呢個咧就係呢一條語錄嘅1946年嘅時候嘅大背景。而我哋喺香港嘅人咧，係因為46年咧就啱啱抗日戰爭結束，楊慕琦總督就翻嚟做香港嘅總督，咁呢位總督先生咧就提出咗一個叫做楊慕琦嘅呢個計劃，係關於香港還政於民，即係將香港嘅社會政權還翻俾香港人嘅計劃。咁呢個叫做楊慕琦計劃。咁啊，當然啦，嗰陣時嘅大環境都唔係咁情況啦。咁亦都好可能呢位總督先生被集中營咗運咗幾年之後，佢嘅深深嘅體悟，所以佢由西伯利亞被釋放之後，翻去倫敦，就喺倫敦休養咗幾個月，就調翻嚟完成翻佢總督嘅位置。嗱，就講呢個行動咧，我都覺得好有值得學習嘅嚇。英國人就係咁噶啦，一板一眼，佢嘅總督任期未完嚇，係戰爭使到佢俾人俘虜咗，所以咧養好病之後咧。恢復翻生機之後，仲送翻嚟香港做翻香港嘅總督。咁但係可能呢位先生喺集中營裏邊有所體會，而提出咗所謂楊慕琦嘅呢個一個睇法，就係還政於香港人。咁當然就唔啱英國政府 的当时的战略方向，他亦都不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艾达会议各个强国之间的确定战后所有的地方给回原底的管治者，香港就给回英国，所以有没有其提出要将香港给回香港人呢？这个就是讲先了啦，因为在这个英美的会谈当中呢，是讲到未来的世界的去殖民地化是在处考虑紧，即是去殖民地化的时候，所以他就提出杨慕琦那个睇法。咁啊，历史就已经作咗决断啦。咁啊，呢个还政于民呢个睇法呢，就一路到九七年就牵涉到所谓三脚凳问题，一路去到出现所谓临时立法会，一路去到直通车搞唔掂等等嘅问题，就一路条历史轨迹就行到现在。现在就係新嘅选举法案，係将如果你要研究呢，係应该由杨慕琦提出嗰、那个香港还政于民嘅时候嘅起起落落得得失失，一路讲到现在呢个情况。所以好多嘅问题嘅历史都有咗佢过去嘅轨迹嘅。呢、这个唔系一个偶然嘅事件。咁呢、这个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呢，就系、是、嗰个咁嘅背景底下出嚟嘅。咁佢同佢相配嘅就系、是、第十七条，就系、是、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嗱呢一句说话呢，系俾好多好多嘅工作者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哲理嘅指引嘅。即系做一件事是在思想上要有信心，要藐视你所做的工作的困难，在行动上要做得很认真，要重视你在行动上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要掉以轻心。所以将这个敌人这个概念呢，就换做工作的目标。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读毛泽东思想的人呢，就是会这么理解的。任何工作这个要在心理上 战略上大原则上不要怕困难，然后做事的时候要很小心很细致很认真做准备，步步为营。那再就用了这句说话，就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那这个呢，就是呢被选了出来，那显然呢对现在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再落嚟咧，到呢个1949年，嗰度有一条选咗，话十月革命炮声一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嗱，呢句说话咧，就系、是、应该早于1949年，应该系1920几年建党嘅时候开始讲嘅。咁佢呢度就选佢1949年呢一句说话。咁呢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啱与唔啱，啱唔啱中国呢只脚等等呢，亦都经过咗几十年嘅实践。实践到现在，随住科学技术嘅发展，随住互联网时代，可能马克思所讲嘅嘢係有机会喺中国体现出嚟。但呢度就唔系列宁啊，呢度应该讲系马克思啫，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话，德国共产党话中国共产党可能系能够完成马克思嘅理论，做得最好、最落地、最成功嘅一个执政党。 但其實咧，北歐嘅黨咧，嗰啲社會民主黨其實都係説做緊馬克思嘅嘢嘅。咁所以中國係大國，能夠完成馬克思嘅考慮嚇、啊，馬克思嗰種嘅大仁大愛嘅心情嚇、啊。但請大家記住嚇、啊，馬克思提出呢啲嘢嘅時候，馬克思自己本身唔係共產黨，佢嘅共產黨宣言只係一個哲理、政治、經濟理論嘅一種宣言。佢唔係共產黨，因為佢嘅時候都冇共產黨嚇，佢係提出呢種理論啫。所以咧，我曾經問過一個小朋友，我話：我問佢，你覺得馬克思咁好，咁我想問你，馬克思係咪共產黨啊？咁呢個小朋友好精叻嚇，呢、這個佢嘅先生都教得佢好好嚇。佢話唔係，馬克思嘅時候未有共產黨，所以馬克思唔係共產黨員。嗱，馬克思提出呢啲大仁大愛的想法的東西其實是跟共產黨的組織是沒有關係的。共產黨這個組織在今後之後的，即是馬克思之後的百多年，就前前後後曾經是這個歐洲的好朋友，又曾經是歐洲的、這個推動歐洲進步的幽靈。所以有人說馬克思的这个共产党的幽灵、啊、在整个欧洲徘徊，那这个这变化到现在反反复复又再讲过，显然呢这个不是一个可以两三句说话抹杀掉的思想、啊、马克思的整套的理论是对人类的大仁大爱的期待，做不做得到、他的组织形式应该怎样，怎样才对世界人类有好处，这个是各国人民自己去研究和学习去实践。所以在中南美洲有中南美洲的做法，好像有古巴啊、自古华拉啊他们的做法，在这个俄罗斯有俄罗斯的做法，在北欧有北欧的做法，在中国有中国的做法，亚洲东部地区也都有不同的国家各自在处做这件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啊怎么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哲学，它是一种经济学，它是一个大历史，它是一种人类大命运的考虑的一种思想。所以为什么百几年以来始终不能够将它一笔勾销了它、啊、特别是苏联崩溃的时候，以为马克思永远就会落了坟墓的了，怎么知道呢始终又走出来，因为人类的不公平的状况，马克思的理论是指示了一个方向应该怎么走、啊、所以他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他的这个按需分配这些这样的美好的理想能否做得到，其实每个国家呢每个政党都在处做紧。当然有人将因为列宁之后将共产党妖魔化，苏联之后斯大林之后将共产党更加妖魔和邪恶，咁於是就變咗好似咧，即、就、係、是、共產黨、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係等於邪惡，其實唔係咁樣嚇、啊。我好希望大家放低呢啲已經被呢、這個無意嘅、有意嘅污蔑咗好多年嘅想法咧，想睇翻清楚佢嚇，睇、啊、翻清楚《資本論》，睇翻清楚馬克思希望人類嘅社會建立一個點嘅社會。佢本身係出身於一個猶太教的家庭，所以他的心目中我认为他是充满了圣经的一些考虑。那我们就讲到第二十条了。第二十条就是这样写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请大家注意，我是用着人民日报的四月二十号那个资料，不是我揀的，这些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部在四月二十号发了的一个回顾党史一百年的一百句名言、一百句语录，我是用它作为介绍党史的脉络啫。所以呢这个不是我的创造，我是用紧人的资料。那么这里第二十句呢是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一句说话呢是在即将建国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最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可能 唔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会南北分裂。美国想中国有一个即系同其他国家唔同嘅东西南北咁嘅状况，同苏联有冇默契咧？我哋唔知道，但系我哋总唔知见到呢、这个当解放军跨过长江之后，佢哋嘅做法咧系相当奇怪嘅。啊，苏联就跟咗呢个中华民国政府落咗去南方，而美国就留喺长江嗰度、南京嗰度等待咧共产党嘅接收，即系大家都想各自揾个机会去睇下可否达成一啲政治上嘅安排。咁当然就系毛泽东所讲嘅“而将胜用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嗰、那个词咧，就系、是、呢个时候咧显示出嚟嘅。但系最重大嘅对历史嘅影响就系、是。毛泽东当时的决定就是要完全地这个统一中国。当时这样的做法，海南岛是到最后差一步，结果解决了海南岛。跟着本来就是台湾，如果台湾问题当时解决了，就今天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就爆发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完全是跟美国要阻碍中国收回台湾，解放台湾。咁嘅一個做法，一國就耽擱咗成七十幾年嘅時間啊！咁將個温度啊延伸到我哋而家2021年呢一代，我好相信2021到2026年呢五年咧，就係我哋呢一代人去感受呢種温度嗰個時候啦。啊，本來呢啲温度應該係1950年嘅時候去解決嘅，但係結果。冇處理到就變咗朝鮮戰爭啊！咁跟住咧，而家拖到現在70多年，而家咧睇嚟面臨住一個要解決嘅時間。美國做咗好多準備，中國會處理台灣問題。咁啊，台灣方面啲朋友就咁講，唔緊要噶，美國好習慣打代理打仗。嗱，你記住啊，代理人戰爭咧。即是表示老板在后面被啲国仔在前面打，咁就叫代理人战争。而呢个代理打仗呢，就你哋唔打我企出嚟同你打。咁佢又举咗好多中东啊好多例子，都係美国呢个大哥呢就企出嚟所谓护住啲小兄弟就代理打仗。於是台湾好多朋友就以为我哋期待美国人会代佢哋打仗。这个是一个很危险 的想法。一个美国会不会这么做，更重要的是中国如果是要完成整个历史的使命和任务，完成建国建党建军，因为到这个建军一百年，从这个就到二几年的时候就是建军一百年的时候，如果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究竟局面会是怎样呢？但愿我们世界的领袖们要注意，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玩火，因为玩得很大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不是以前了。 童年里每天都拥抱无布小丑，从前我觉得他的生命比我重，那份幼稚，那份笑容，也从时光失了踪。从头我再找一位好友更得宠，从前我觉得他的喜怒比我重，结伴上楼跌落时空，再重要始终都会告终。当甜美无法不扭，回头清风两袖，没法来笑着拥有，就要哭着放开手。如果难以忘记伤口，记得不要追究，学会从时间中找到了出口。 时光不知夺走。从游再去找真心所爱，去相拥，情人却要走，一声珍重比我重，抱着黑梦未梦成空，有日这双手总要放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17岁女学生，被验出带有变种病毒。理工大学团队指出，这名女生的病毒基因属于 B117。英國變種病毒 N501Y-Alpha 和早前第四波流行的病毒株，以及4月印度商人和飛蟲群組的南非變種病毒株不同，是首次在本地源頭不明個案之中發現有英國變種病毒。據了解，這名患者的 CT 值低至大約17至18，顯示病毒含量高。他住在天水圍天盛苑盛裕閣，政府已經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當局和復必泰疫苗廠商原定分批到港的日程，因應接種情況和使用期限，為免浪費疫苗，所以調整到港時間，然後有關供應。未來亦都會按照接種情況安排疫苗到港，但是不能夠保證到時能夠按照希望的時間送抵。他強調，這個做法並非暫停復必泰在港的供應。聶德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又說，當局將會同學校商討12至15歲學童接種疫苗的安排，會經多個途徑方便學生、家長和學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雖然完善了本港的選舉制度，由愛國者治港對管治已經提供保障，但是要施政暢順就必須要有大量人才，而要在真正的行政主導之中發揮管治效能，就要走入政府的熱廚房。林鄭月娥出席民建聯一個政治研習班開學禮的時候表示，選舉並非從政唯一出路，本屆政府是歷屆之中吸納最多政黨人才的一屆，當中以民建聯為首。他又說，2019年6月往後一年，香港經歷黑暗艱難的日子，黑暴橫行，而過去兩年，香港經歷了由亂向治的重大轉變，由幸中央制定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令到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雖然本屆政府餘下一年多任期，但是不會怠慢，會繼續為市民做實事謀福祉。日本政府據報計劃向越南提供超過100萬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日本放送協會報導，越南政府向日方提出請求，日本政府最快可以在今個月內赴運疫苗，但是報導未有提及日方提供的疫苗來自哪間廠商。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较早前近北角码头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古城。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有意外，龙尾太古城。另外喺九龙区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畅运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近佛光街桥底。反方向去加士居道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黑德道。咁就系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近畅运道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近佛光街桥底。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系排到佛光街桥底。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弥敦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我特别见到美国的基地舰，过去又没有这个概念的，即是一个基地的战舰九万吨、几万吨的战舰，其实好像航母舰咁，但它不是要来打仗，是要来将个浮动基地放到去你的海面。那么基地舰这种做法呢，就是面对好似中俄呢種強大嘅軍事力量嘅國家嘅做法嚟嘅，咁如果基地艦都開出嚟啦，仲要做多幾隻，我就覺得呢啲工具都係做嚟咧落鑊嘅。咁所以我哋少少老百姓咧就要打醒精神啦，嚇，唔係話嗰啲嘢唔關你事。呢次一喐嘅時候咧，無論係金融、經濟、文化、外交、社會秩序、社會嘅安排，都會大動亂，嚇，就唔係話。哎，在那里打不关我事。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美国可以站得很远，你们在欧洲打、亚洲打不关我事。现在呢，对不住了，如果真的动起手来的时候呢，没有个地方可以幸免。当然也都包括我们香港。所以如果作为超限战来讲呢，其实香港这几年已经参与了。我们的社会的动乱、社会 的情况的出现，不会是香港人因为要多一票少一票这些问题发生的，而是整个中美的超限战的一个战场。因此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今天都出了事呢，是因为他们低估了这个形势，看不清楚这个形势。他们以为可以是旧式的时代，后面的背景的人物可以照得住，而家冇呢支歌唱，所以当事情已经发展到今日你哋见到嘅情况嘅时候，后悔都唔好，即系都嚟唔切噶啦，已经系咁啦。个环境已经走向呢样嘢，呢个本身系超限战嘅一个战场嚟嘅。咁香港咧已经系叫做你中意也好，唔中意也好，已经摆咗落去。凡系中美对话嘅时候，都讲到 台灣、香港、西藏、新疆呢啲咁嘅所謂獨運動。咁你諗下，咁嘅情況底下，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點會卸你喺呢度搞嘢呢？所以我覺得我哋嘅朋友係應該苦心諗一下，究竟個情況嚇係唔係一個單純嘅局部問題咧？咁嗱呢一點咧，即係講到嗰條語錄嘅時候咧，使我想到即係中國政府當時處理南北唔搞南北中國，而跟住搞到朝鮮戰爭咁大嘅犧牲，都係嗰個時代啊。咁呢個一條語錄咧，係嗰個背景。另外第廿一條，佢話我哋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哋仲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嗱，咁呢個咧破壞舊世界就係革命，建設新世界就係發展。嗱，咁喺破壞舊世界方面，毛澤東係做得好好到位嘅，但係都唔能夠話毛澤東喺佢嘅任內冇去建設新世界。因为好多重大嘅战略建设原则都系毛泽东嗰阵时定嘅，包括两弹一星啊，包括咧建设呢个三线啊，将所有嘅三线嘅地方要发展起嚟啊，同埋咧呢个关于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啊，呢啲都系毛泽东时代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嘅一个方向嚟嘅。当然，建设一个新世界做得即系最清晰嘅，就系后边嘅邓小平嗰十几条里面会讲到的啦，发展是硬道理，那条呢就在后面那里啦。好，第二十二条他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一条呢是1949年斯图雷登，即是美国驻华大使要离开了的时候，毛泽东写的一篇的文章。在历史上呢一篇文章别了斯图雷登是非常之出名的。斯图雷登曾经是北大的校长，同中国的人民、中国知识界是很熟悉的。咁因为我对那段时间我自己年纪轻，亦都冇特别的嘢引起我对于这个时代背景的兴趣。讲到这个咁嘅，即是斯图雷登的告别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对美国我坚决地要统一全国，不可以由你们来说我们中国要怎样分开的，即是怎样分裂的。下面那条就是很出名的了，就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这一句呢就1949年的时候这个写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但是最主要出名的就是在天安门建国的时候他那句说话，所以现在就将它演绎成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就三个起来。这个就是新的时代的演绎。24条呢就是1953年，它这里是顺年份的，顺着年份来讲的。上一条是中国1949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站立起来了。这个第24条呢就是1953年了，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彭德怀元帅写给北京中央的一个报告的讲法，那也都是在他志愿军签约的时候有的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一句呢，就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嗱，这个是讲几百年，不是只是讲中国，是讲西方侵略者，在亚洲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不单止对中国，他这个是讲这个问题。现在100条里面引了这一条摆在中间呢，我就觉得似乎是别有心意了，别有心意。因为这个观念呢，在前几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香港的时候，来香港巡视的时候都讲到这一句说话的意思。他当时就大概意思就说，不过是英国人几千人一场仗，中国人打输了，就造成今天这么大的问题留到现在了。这个就是当时他的意思。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如何抓紧机遇？ 完善选举制度的细节是怎样？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今集嘉宾：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谈规划论选举。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咁啊，呢、这个第二十四条咧，系同朝鲜战争有关，系1953年嘅。因为佢选呢100条嘅名言咧，吓、我哋以前叫语录咧，系顺住个年份嚟排嘅。好啊，咁啊，讲完1953年嗰条咧，就到1954年嗰条啦。啊！话领导我哋嘅事业嘅核心力量系中国共产党，指导我哋嘅思想理论基础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咁呢个咧就系1954年呢、这个毛泽东讲嘅啊，领导力量同埋咧嗰个哲学思想嘅问题。咁呢句说话喺过去嘅几十年系曾经出现过一个危机嘅，个危机就系对共产党。能唔能够领导得起中国啊？特别系好多贪腐情况嘅出现啊，苏联嘅崩解嘅时候啊，系曾经出现呢啲咁嘅即系个情绪上、信心上嘅危机啊。咁马克思列宁主义系唔系值得去坚持啊？咁啊嗱，列宁主义咧而家系顺口讲嘅，我到现在都睇唔到好多资料讲列宁究竟对成个。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它起的最巨大作用是什么？它建起苏联共产党是 最重要的，但是其他东西在哲学上、在路线上，即是有多少东西拿出来呢？我没有深究，不能够说没有，因为我不懂，所以呢我没有深究这件事。那这个第25条是1954年的。那第26条呢就是1956年的。啊就是毛泽东当时一篇很著名的总结，叫做《论十大关系》，即是中国处理的社会上十个互相的关联的关系要解决它。这个关系就是说呢，这个问题和个原因有什么关系，即是有十个关系。那他的结论就是，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说话就成为所有这个左翼人士读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经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读这一条语录的了。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那这个呢就是一句鼓励自己的说话，鼓励自己的组织，鼓励自己的工作的一句说话。那第27条呢就亦都是到1956年的。那这个是引用周恩来讲的。他说，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即是说不懂的就说自己不懂，但是必须要学习，学习到自己懂为止。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那这个精神在胡锦涛时代的学习班呢是体现得最深刻的。在胡锦涛时代的那十年的中央政治局学习班的内容呢，因为他们出版成书有四大本，所以我都很细心地去阅读。因此我深深地感觉到，不要不懂装懂，不懂的就请老师，请些学者专家去到中南海跟领导人讲课。这个精神一路延续到现在都是这样，不懂不要装懂，但是要由懂，由不懂要学到成为懂，即是要请专家来教我们，不要样样都以为伟大领袖大晒什么都懂。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亦都是今日中国能够这么大成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在胡锦涛的讲话里面就是说，要坚持学习，刻苦学习，努力学习，一段说话讲了四次学习，就是我们不懂，所以要快啲学，要请专家嚟讲， 环保我哋唔识就请环保专家，科技术我哋唔识就请科技专家，教育科技应该点就请教育科技专家。所有嘅专家都系向中国中央政府核心去指出未来嘅方向。所以中国今日嘅成就绝对唔系因为我哋出咗个天才领袖，而系因为我哋嘅领袖们知道自己唔识嘢。所以马肯请专家来讲课，这一点是全世界的政权里面都没有的现象。但是中国政权持续性里面最重要的是领导层的持续学习的精神。除了毛泽东之外，由邓小平打落都是不断地学习，尤其是到了胡锦涛之后那二三十年更加着重要学习，因为我们不懂。因为这些都是新的领导人，不是打惯仗出身的，是和平时代成为领袖的，所以他们非常感觉到我们不是天生成为伟大领袖的，是要学的，要做的。这个第27条就用了周恩来这个讲法，是出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1956年他这么说。第28条引用朱德的，不久之后呢，中国 CCTV 就有个节目群就叫做朱德群。即是话呢，一批的军事领袖的历史和他们的形象背景的介绍。我好喜欢这个观点的。美国人讲我们的国父们，即是华盛顿成班他的即是当时的领袖。中国亦都应该要讲我们的领袖们。不是一个领袖，是很多领袖。咁佢引用咗朱德一句说话，佢话我哋嘅敌人最害怕我哋嘅就系团结。嗱，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苏联嘅崩溃就由沃尔巴乔夫造成嘅不团结所形成嘅问题。当然，哈里奥夫之后到布列日涅夫，一路到咧这个沃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他们的松松散散好饮酒生活的这个不够认真检点，担负不起俄罗斯的发展的责任，直到普京这个就是苏联的问题。但是他们其中一条经验就是团结。所以习近平在最近很多的内部讲话，请大家注意一下，我讲的内部讲话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机会看到内部文件，而是公布的，多数都在求是杂志上将他的内部讲话辑出来的。他其中一段就讲到苏联的失败的经验，就是其中一条就是团结，就是被人家瓦解了苏联的集团。沃尔巴乔夫就是西方派自由派，于是给个诺贝尔奖他，甲乙阿丙就是极端派，就是极左派，于是他是妖魔。于是呢，那些领袖们就互相小心着，不要被西方世界说自己是妖魔，于是就造成整个领导层的分裂。这种这情况呢，习近平将它作为总结这样出来，领袖们千祈要团结。所以你现在回头看看最近这几年的习近平的很多的处理，显然是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是很有关系的。我对他们之间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他们跟薄熙来关系点，我又不知道他们跟孙政才关系点，我们远在基层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他们会点的。但是看他的讲法，他就很注意我们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好，那第29条呢，就是很出名的了，1957年的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的讲法。1957年是一个很多故事的一年，无论在经济制度方面、思想文化方面，都是1957年是最多这个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激荡和混乱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是好像我们这类人是青年的时代。所以对于他们的讲法我们都十分注意。当然随着这些这样的讲法呢，一路直到最近这几十年呢，就有很多的香港的杂志呢就讲了很多完全不同的故事。 呢、这個領導人咁講，個個領導人咁講，即係呢啲咁嘅古仔、嗰啲故事，咁啊喺香港就好流行。跟住呢啲咁嘅故事咧，就傳到翻去中國，咁亦都形成咗咧中國嘅嗰啲一般中下層嘅管理人咧，好有興趣喺香港攞資料。咁當然而家咧就開始禁止啦，已經取消啦，啊，亦都出現我哋香港好多嘅呢啲即係出版界嘅問題。咁呢个係后话啦。咁第三条呢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呢、这个係周恩来嘅说话。就係佢嗰篇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嘅讲话。係1957年。嗱请注意呢个年份下。呢、这个年份係中国知识界领袖界经济界最思想动荡。政治相當即係呢個起起落落嘅一年，所以你睇到周總理呢個講法咧，我就覺得我略感一種辛酸喺後邊嚇。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嗱，老實講，邊個人都要不斷學習，不斷呢、这個即係提高改變自己。好似我哋而家喺香港，同樣要不斷學習，不斷去改變自己。但是当时用改造到老呢，其实是体现到当时社会气氛的寒冻的气氛的。咁所以当睇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呢，当堂俾我一个周总理嘅嗰个大管家嘅圆润，同埋呢做事处事嘅尺度同埋谦卑，以便避开各种各样嘅即係大嘅風浪激盪嗰個形態啊！即係我睇呢一句説話嘅時候咧，我自己係有一種咁嘅感覺喺裏邊。咁啊，第31条咧，又係1957年嘅。嗱，57年咁多呢啲語錄咧，係同個大時代背景係有關嘅。31条就咁講，佢話：你哋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嗱，呢句说话咧，我相信全世界嘅左翼嘅人士咧，都会攞呢句说话作为鼓励年青人，年青人攞嚟鼓励自己嘅一句说话。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下，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点？千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明日会点？但愿是人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是活在幻变不息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